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呢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这两天呢，各地区的朋友都在预约元阳补膏，这些朋友啊早早的就预约上了。 嗯， 还有的朋友呢在打听以前在中医治病啊用过元阳补膏的。徐主任说了，今年26斤药材才出一斤膏。那我知道了这么多的信息，我给大伙儿吃个定心丸。虽然咱们说一分钱一分货，元阳补膏里都是啥呀，都是仙蝉、藏黄参、九阳功等等。但是不论是这些特殊的珍贵药材，还是繁杂的熬制，包括九月初九重阳取水，九九八十一次大火锤炼，但是咱们这个是药，所以注定不会让大伙儿用不起。这回大伙儿心里有数了吧？啊，这个呢就先说到这儿。 嗯， 那么这么些年来，我在临床上我发现呢，好些个老年人发病啊，有很多的共性，往往是多种疾病，经常是同时存在于自己身上。那现在特别常见一种情况呢，就是多系统同时有病了。比如说有的老年人有肝经上的病，那高血压、脂肪肝什么的，同时呢他又有心经上的病，比如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胸闷气短呢、啊、还有呢胃经上的病啊，慢性的胃炎、胃窦炎等等，还有三焦经上的病，比如说糖尿病等等。现在很多老年人呢是多种疾病于一身，这就是多个系统都有问题。另一种呢就是同一脏器或者同一系统发生了多种疾病，比如肝经上的病啊，包括眼病啊、慢性的胆囊炎呐、脂肪肝呐、高血压等等同时存在，这些情况无疑就给咱们患者造成了治疗的困扰还有痛苦。那究其原因在哪儿呢？没有找对病根儿啊。 嗯， 我就记得我跟我公爹在探讨大补元阳的治法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呀，这个元阳乃人之根本也，根绝则精液枯。他把这个人比喻成一棵花草，他说你看这个花也好，树也好，要是这根儿你不给它浇水，你不给它施肥，它没营养了，那么这个茎和叶就会枯萎。这治病呢也是如此。我记得以前呢有那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还有糖尿病，后来呢又闹出来心脏病了、心绞痛了，病越来越重。 嗯， 犹豫了很长时间，终于后来一跺脚， 干嘛呀？ 上支架呀。 哦， 这不是憋得上不来气吗？几万一个支架，大夫呢是劝他上支架，那老人呢就到医院里啊，就等着，就下了两个支架。那住院时间呢也不长，一个礼拜的时间，真挺好。 除了有一点的排斥反应，这心绞痛啊还真没了。那大夫也看看这老人恢复的不错呀，就跟他说回家吧，啊，出院吧，啊，回家记住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玻璃维、法华林等等，按顿吃。那病人呢就记住了，哎，回家之后一顿药不敢忘了啊。生活上那自个儿也是非常的注意，家里边的人呢也是小心翼翼的伺候。那个真是什么干活怕累着啊，睡觉呢怕吵着，吃饭呢怕呛着，怕吃多了受不了等等，吵架呢不敢吵架，怕气着了，就这样啊，小心翼翼的过了一年多。这个老人本来以为自个儿都没事了， 嗯， 结果有一天吧，心脏病突然还是发作了。 哦，又发作了。 对呀，这一发作，整个人捂着胸口瘫在床上，就跟一滩泥一样，一动不敢动。 嗯， 就等着120了。送到医院检查呢，那大夫告诉他检查结果，心脏的血管又堵了，还得支架。 哦， 那这个时候，这个病人躺在病床上，他可就迷茫了。 迷茫什么呀？ 他说我该吃的药我都吃了呀，你该下的那之前的支架都下了2个了呀，那怎么还不好呢？但大家想过没有，这个病人他可是什么方法都用了，该吃的药都吃了，为什么还不好？很简单，就是他这个病没治到病根儿。 嗯， 人呢就好像是一盆花啊，五脏六腑呢就好像是茎和叶，那什么是根儿呢？所以想想啊，这个人他是怎么有的生命啊，这个根是什么呀？很简单，父母之精化成元阳而有生命，所以这个根儿就是元阳之气。那么在中医上，元阳之气它镇守着人的阴阳、气血、经络、五脏六腑及一身之气。这个元阳它充足了，哎，让这个人的阴阳回归到平衡，气血呢有序运行，这个寒呐、瘀呀、虚呀等等致病因素呢，自然而然的就被化解掉了。这样呢，五脏它恢复到有序的工作，那你去检查这个各项指标，它就回归到正常，那这个病自然而然它就会好了呀。 嗯， 所以这个大补元阳不单是从根儿上治，还让治病就变得简单了。那今天我还是接着跟大伙儿说，通过大补元阳的治法，如何治疗肝经上的病。 什么病呢？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高血压。 这个是高发病啊。 是，现在不光是我们这号年纪的人有，就你这个年纪的人也有。 嗯， 也有高血压，而且还不低，170-180的啊。临床上我发现很少有单独治疗高血压的，一般呢都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 嗯， 高血压合并肾病，高血压合并冠心病，也叫高冠病，可见这个病的危害性很大。 嗯， 但是我发现呢，大部分高血压病人都认为高血压是治不好的，所以呢他们很无奈。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有一回，有两个年轻的医生正跟那儿讨论高血压这个病，其中一个大夫呢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高血压治不了，得了高血压只能终身吃药。那当时我听到了，我是只能苦笑，但是苦笑当中我又有几分的担忧。那如果一个医生都说这个病是治不了的话，那这个病还能治好吗？咱们去找找古医书或者文献资料， 像千金方、伤寒论，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关于眩晕症治好的记载？那如果说啊，哎呦，徐主任呐，啊，那个太久远了，那个年代，那咱们就看看近代的，啊，我不拿中医院举例子，你可以看看近代的中医大家，这些老中医的病治，就说对高血压，他一生治好了多少啊？老先生生前治好的数百例、上千例的病治，就跟那儿放着，一笔一字跟那儿写着。那为什么你就偏偏说这个病治不了了呢？其实，现在治疗好高血压的案例，每天都有，在咱们总共的15卷医案当中，涉及到高血压的经典的有效治疗案例也有406例。比如在医案第10卷当中，有一个高血压治疗的案例，患者叫胡金玉，女，56岁，2003年的11月30号自己在家中啊突然眼前一晕，然后呢叫了救护车啊，大夫给一量血压，哇，吓一跳，高压210，低压160、 哦、够高的， 是有的人高压才160，他低压达到160，那这个是相当危险了，也幸好抢救及时，抢救过来之后这心有余悸，自个儿越想越害怕，哎，这要是叫晕倒在家里头啊，如果家里没人呢啊，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呢就到中医来了。出诊的时候是03年的12月18号。病人的体征是什么呢？很胖，1.6米左右的个头，足有150来斤。经过问诊得知，这个病人他得高血压15年之久，低压呢经常是110到120毫米汞柱之间，那么近3年他这个人异常的发胖，头晕、怕冷、呕逆、腹胀，吃点东西就不容易消化，而且呢足膝冰冷。他这么一说，我一摸他的手啊，真的是非常凉。这个病人自个儿说，上来就眩晕呢，就跟那个就跟那个腾云驾雾一样，要是晕起来这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一样，浑身无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儿。那么中医要问诊，一问诊病人就说了，平时腰疼，小便呢滴沥，哎，咱老百姓的话叫什么的，叫拉拉尿啊，就是滴滴答答的，特别是一咳嗽的时候稍微一用劲儿就出来一股尿，而且嗓子当中经常有痰。我就问他，你这个痰是什么味儿？他说是咸的。这就说明他常年高血压已经伤及到肾脏啊，这个之前我解释过。病人呢还经常起口疮，头面部呢有发热感，到了中午呢脸就红了，就跟喝醉了一样。我再看看他的舌苔，舌淡胖，苔白腻，再用脉诊切脉的时候发现病人的脉红，但是久按又反而觉得是微细如丝，脉证合参之后我就断定这个人是元阳之气衰微，不能固摄气机，所以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所以他的气机无序，导致血压紊乱，出现了高血压、眩晕啊，脚底下踩棉花。这个病人的元阳之气不足啊，就不能主温煦，所以他就怕寒、肢冷、尿多、滴沥，损伤了他的元阳之气。我原本想为这个病人开方，却不想啊，这个病人就说了，以前我抓过中药，我发现呢 我对三七这味药过敏。 嗯， 而这个方当中恰恰就有三七这味药，所以呢，对于这个病人，常规的方法不能用，就采用非常规法治疗，大补元阳，就为病人开出元阳补膏一个大周天。我就叮嘱他每天早上7到9点，晚上5到7点来用，而且是用姜红茶作为药引来送服。7天之后，这个病人呢坐着班车，他就说了每天的小便都很多，全身舒服，脑袋不晕，脚底不飘，嘿，小腹后背觉得暖洋洋。而且他还反映了一个变化啊。 什么变化？ 他就问问这个变化是不是正常啊。他说他每次服药之后，这个腹中啊有阵阵的响动，之后呢就排气了，经常惹得家里的孩子哄堂大笑，说妈你怎么那么多气呀，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哎，随之而来的就是他原先几年的肚子胀一下子宽松了许多。那么通12正经之后，病人的丈夫特意前来说他夫人的所有的病症没了， 都没了 啊。而且你知道他的血压是多少吗？ 多少？ 低压在80到90毫米汞柱，高压在130毫米汞柱， 正常了。 而且人不在家， 干嘛去了？ 哪儿去了？旅游去了，约了几个小姐妹。 哦， 哎，最奇的是什么呢？这个自打病人服用元阳补膏之后，尽管他的食欲逐渐的好起来，但是他的体重却在不断的减轻。原来150来斤的体重，把一身膘给减掉了，腰围瘦了1寸多。这个病人后来是大笑啊。之前的衣服裤子包括那鞋都得小一码，之前的不能穿了，只能拿去送人了。那么所以这个案例和毕代人应用元阳补膏一样，除了治病之外，病人一定会有一些收获。那么之后我总结这里边的道理呀，是不是用了有这么多的反应？那就是因为元阳之气一旺，能气化周行，清阳上升，浊阴下降，就像太阳当空照一样，太阳一出来，坚冰自然消融，气血通畅，五脏安康，该吸收的吸收，该代谢的代谢，自然它也就不那么肥胖了。所以呀，咱们就应该看到大补元阳的治法对于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症的治疗是有捷径可走的。只要元阳之气足了，气机有序，血压自然正常，血压正常自然心脑血管它就不会受到伤害，就不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心脏。所以高血压不是难治之病，更不是不治之症，只要找到治疗的方法，就跟那治疗感冒一样的简单。其实呢，元阳补膏之所以能做到大补元阳，它绝不是偶然的。无论是组方还是药材的古法炮制，不论是从重阳节当天取水的这个特殊，还是入药煎膏的每一个细小的工序，都在为了这个药能够实现大补元阳。那比如说在组方当中，仙蝉这味药，古医书当中记载这味药所入膏方共有200多方，分别有救急、强身、去病、健脑、抑制、延年益寿的作用。其中在《千金一方》卷20《养性》中记载，仙蝉雌雄一对， 蟹白十两，上两味晒干，捣腮，切蟹白，合蒸半日，下捣1310杵，至高。南阳老翁刘子义患痢疾风，就是关节炎，久治不愈，疼痛不堪，后入深山削发为僧，偶得一人指点，用仙蝉蟹白做膏，以此为食，年过70，精神体力胜如常人，精神清澈，健步如飞。还有藏黄参这味药，在《抱朴子内篇治理篇》中记载，元代有一个人呢，叫节志通的人，自幼敏慧，有博学之称，后居武当山，钻研丹道之术，取藏黄参，蜂蜜慢火熬稠，后冷收膏，服膏者一旬之时，大病渐好，面色渐悦，二旬之时，体复如初，心独安康，三旬之时，五脏调和，精气内养，四旬之时，气盛体轻，容颜不老。这里边的一旬指的就是现在的3个月。 嗯， 所以大伙儿看，这仅仅是元阳补膏当中的两味药材呀。我曾经查阅过元阳补膏当中所用到的药材，几乎它每一味药材在中医药文史中都有着这样神奇的笔墨。 嗯， 所以呀，这些药材汇聚到一起，才造就了此方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些天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关注何时晨高结束，现在呢，我告诉大伙儿，都在封坛当中。那么这一个阶段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锁住药性，所以请大伙儿还得继续耐心等待开坛那一刻，那咱们今年的元阳补膏才算是正式的出世。所以收音机前的大伙儿们呢，如果您着急用，或者您不放心，您怕得不到，那您就赶紧先做个登记，免得到时候呢拿不着您着急。好了，那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有想要得到元阳补膏来治病强身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在当地做一个登记。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 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我呢就想，我爸爸他有脑血栓，我想跟他问一问这个病。 你说他多大年纪啊？ 他今年74了。 得病几年？ 他就是这一年发生两次。 哦，一年两次，嗯嗯。 嗯。 啊，说说看他的情况。 他就是说第一次吧是左半边，完事吧恢复了一个多月吧还行，勉强能走了。 嗯。 这不第二次发病是右半边。 嗯。 就是现在就走不了了，就瘫痪了呀，说话也不清楚了，完还流哈喇子，嘴也歪。 那我问一下，这个发病是某一些慢性病的一个并发症，那他的原发病在他身上还有哪些慢性病？ 他有糖尿病 啊，那糖尿病 他是糖尿病，他就是糖尿病综合症。 对对对，糖尿病的综合症，所以说这个治病啊，得治在根子上啊。糖尿病的话，那脾胃呀、肾呐、肺呀，是不是？还有血管的病变呐、等等。啊，这都是大问题。在他的身上有什么症状啊？现在 他就是他在两年之前嘛，他眼睛就是眼视网膜，眼底出血，他做的那个白内障，两个眼睛全做了。 嗯， 别的还没有什么，就是说腿了什么的，脚啥的还没烂啥，那都没有。 嗯，舌苔什么情况？ 舌苔就是白的，挺厚的。 白的挺厚， 就是边上吧，就是舌前头吧，是发红。 白的挺厚的话，我再问问啊，如果这种舌苔一般的来说啊，它应该是比较怕寒怕冷。 对，它四肢冷。 哎， 嗯， 你老父亲大便情况怎么样？ 大便之就是说住院的时候吧，就是干燥，就是十天半拉月不拉，完后开的那个吃了反正能下一点。 首先呢，他这个舌苔在中医上讲呢是主寒主痰主湿， 啊， 如果说他这个大便还有一点这个便不下来，那说明他的气血运行也不行，气不足，肺的气不足，所以肠子蠕动很慢，十天半月。他已经属于是严重的便秘了，而他这个我们说啊，脑溢血也好，脑血栓也好，凡是中风这类病症，在我们中医上讲跟痰有关。 对，他的痰还特别的黏，就像那个黏鱼身上那个黏的东西，吐不出来。 老人家有没有口干口苦的现象？ 口干口苦不？ 口干口苦说明肝也有问题。口干的本身糖尿病，他就口干。啊，我再问问他的血糖是多少？ 他的血糖就是血糖也不好，一般一般都是八九个餐前，有的时候餐后都得14-15个。 那么在化验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酮症酸中毒啊？这个问题有没有啊？ 这个没有中毒。 这个没有发现是吧？我个人的建议啊，他这个病症啊是由糖尿病得的，体内呢有寒有湿有痰，而且他这个病呢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也是现在的情况来讲呢，就是中风后遗症。那么属于什么呢？肾阳亏虚，血瘀阻络，属于这个状态。今天你咨询我呢，我要给他一些这个治疗方案。那么在开方子之前，我再问一下，长期卧床，你们有没有翻身？ 他现在吧哈，就是说的他自己吧哈，就是两边大胯都破了。 好，褥疮来了是吧？ 嗯，对。 嗯，我明白了啊。接下来我要说一说这个治疗方案了啊。 啊， 治疗方案。 他天天的，天天听你的广播呀，听听你的那个合计能不能用上？ 啊，能用，能用。 能 用啊，你听一下我的治疗方案啊。 哎，好嘞。 第一，我个人的建议啊，现在他的这个降糖的药，请你们在西医大夫的指导下换掉。啊，如果你再用下去，那么对他的心脏、肾脏啊，服用太大量的话，危险性会很大。第二个呢，像他现在呢，已经有褥疮了。褥疮一旦发生以后，危及患者的生命。细菌进入血液的话，那不得了的事儿。 哦， 褥疮不能烂下来。我给你一个治疗方案，我说你记。 嗯，好嘞。 啊，这个黑木耳30克。 黑木耳30克。 嗯，新鲜的白砂糖30克，打成粉，30克。白砂糖啊，这个30克黑木耳的粉混合，混合以后呢，加点用多少就加点温开水调多少，调了以后呢，它就是糊， 给它抹上， 抹在它这个褥疮的地方。一般情况下，2天换药一次，这是我第二个建议。那么第三个建议，元阳补高。每年只有冬季的时候它有一次，平常时候因为取不到重阳节的水，所以呢一般没法治，即便是治了，大伙儿知道以后基本上一个冬季就全部拿掉了啊。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治疗疑难杂症、慢性病、一体多病的一个治疗手法，是通过把这个患者的元阳之气给他补充起来。也就是说，在治疗一体多病跟慢性病方面走了一个捷径。 嗯 啊，这个老人家可以用，这个我肯定的告诉你。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啊，这个初膏啊，完全的拿到这个店里来，但是也快了，也快了。需要的话呢，早点打电话联系。 哎呀，早就打电话。 好，那么接下来我说了，他这个病啊。今天不知道明天突然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也不能等着。我给你父亲开一个中药方。这个中药方呢，你就先抓个十副药。先抓个十副药呢，就先吃着。基本上你这个十副药吃完以后，咱这个元阳补膏呢也来了。啊，也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把这个膏换上。 啊， 高换上啊，早一次晚一次啊，这么一个服用的方法，老师会指导的啊，你们拿膏的时候也会指导的。方子你不用记，我给你开完以后半个小时我给你传好吗？ 哎，好，麻烦你了，徐主任。好，谢谢你啊。 哎，不麻烦。好， 再见。 再见。哎，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是徐主任吗？ 哎，是我，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哎呀，徐主任，真是徐主任，是我太激动了，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那您有什么问题呀？需要我帮你解决的，需要我帮助您的，您说，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徐主任，我是辽宁的听众，我叫张小杰，我今年51了。 哦，今年51，这年纪不大呀，挺年轻的啊。 可是我这年龄还算年轻，可是我这病啊可是不轻了。我跟你说 啊， 老师，我这胃病啊都20多年了。从20多岁开始啊就有了。这不是吗，这医院检查说我是浅表性胃炎。你说我这老胃病啊，硬的酸的什么凉的我都不敢吃。就连大米饭呢也不敢吃。只能喝点小米粥。 那你要是光喝小米粥，咱们说小米粥养胃，你别的营养跟不上，那你这身体的体质就会直线下降啊。 是 啊，老师，您说我没得胃病之前呢，我说体重105斤呢， 啊， 现在只剩80斤了，你说就剩骨头了，你说这20多年呢，我真是特别痛苦，可遭罪了，这黑天呢，白天都是捂着这胃，这胃又疼啊，还胀不说，嗯，还堵得慌呢， 嗯， 就胃里头从里外往上使劲啊，有的时候恶心， 嗯， 真是啥也不能吃， 嗯， 这啥也不能干呢， 嗯，嗯， 所以我想请徐主任帮帮我， 嗯， 能让我长点肉，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说起码能让我吃上点大米饭的。 啊，这位朋友，你是一口气呀，啊，把你的病啊一股脑的都给我倒出来了啊，不着急。 可下可找着徐老师了， 嗯。不着急，咱们中医处处是方法。我跟你说啊，您这浅表性的胃炎，这个呢是西医大夫的说法，在我这儿呢，这个说法浅表性胃炎就是你的胃寒了啊，气虚了，寒和虚。它产生的这些症状就让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让你这老胃病，嗯，啊连续几十年治不好。那么咱说治病得治根儿，中医讲究辨证给药嘛，对不对？那么治病治根儿，其实你这个根儿是什么呢？你的元阳之气不足。咱们人呢有12正经和百脉，特别是你这个老胃病就是你的脾经胃经， 嗯， 它淤堵不通了导致的。那这些年的治病，嗯，你没有调理你的脾经胃经，所以你这个病呢总治不好。你今天问我呢，嗯，我这个人呢喜欢啊竹筒倒豆子，哎，直来直去直说我的意见呢，你这些年用药，嗯，你的胃不好，它不吸收，你再怎么用药也没用。你呢，如果先把你的元阳之气给培补足了，元阳之气足了，它就能够通过你自身的这个能力来打通你淤堵的经络以及百脉，那这样你的病呢就自然而然这么多的不舒服的症状它就开始消退啊。 呀，啊，那徐主任，那我用您说这个招来那个培补元阳之气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元阳补高，正常情况下你这个胃疼啊胃胀啊堵得慌恶心呢，啊，这个症状已经不犯病了，就是你刚才给我提的要求，哎，稍微长点肉让我吃上大米饭，这个已经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了啊。但是，哎，我喜欢实话实说，我建议你用上一个大周天的量，嗯，我有我的道理，因为小周天它是治病的基础量，大周天它是强化和巩固的量，嗯，你这老胃病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爱反复，对不对？ 是， 咱们强化巩固一下元阳之气，对不对？ 嗯，哦，哎，那又能让我这胃病不复发呀，我真是最大的这个愿望了。那行，徐主任，啊，我就相信你，啊，那麻烦你先给我定上呗。 是这样的啊，元阳补高，嗯，刚刚开始出高，还有后续的一些事儿呢，啊，还没有确定下来。我现在呢，嗯，只能是保证啊是有。这样您先打电话把你的名儿报上，等到具体的问题定下来以后，我一定让工作人员，凡是给我们打过电话咨询这个问题的，一定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有了，好不好？ 哎，好好，哎呀，那可先谢谢你。那我这个打场外电话报名去。那徐主任呢？你可一定给，哎，可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可别让我错过了。 啊，没问题。那么在等待出膏的这个阶段呢，嗯，我也不能让你有病啊，干等着。我想问问你，这个老胃病你有没有拉肚子腹泻有没有啊？ 有拉。 还拉肚子是吗？嗯 嗯， 也怕冷对吧？ 怕凉，可怕凉了。 嗯 这样我给你出个方，你过半个小时打电话，这个方子就说我说的。这个药呢， 真是太谢谢徐主任了。 不用谢，不用谢。 嗯， 生姜12克，嗯，甘草9克，人参9克， 干姜三克，黄芩九克，半夏九克，黄连三克，大枣十二枚，大枣煎的时候要划开，人参要先煎啊，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吃五天的。元阳补膏没拿到之前你就吃这个方子啊，拿到以后直接用就可以了，这个药就停了啊。 哎哎，好好，谢谢徐主任，好的。 哎，不用谢，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哎，谢谢您，再见。 哎，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啊，你好，徐主任。哎，真的特别感谢您为我老百姓真是受累了。 您是哪儿的朋友？我听您的口音好像是江苏一带的吗？ 不是不是，我是 哪里的？ 内蒙的。内蒙的。 哦，内蒙的，我这耳朵给听错了啊。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是这样的嘛。 啊。 我还想用咱们这个元阳补膏。其实就想请那个徐主任帮帮忙，因为我去大夫说是不保证，说是怎么回事，是没了，是怎么搞回事？ 啊，你问过大夫了是吧？嗯， 哎，是啊。 其实呢，你问过大夫，你已经在大夫那儿呢挂上号了，只不过呢，大夫会告诉你，今年的元阳大补长寿膏，因为出膏率比较低，所以呢，你们那边拿到的量。它不一定很多啊，你报上名了，如果说他前头的报在前头的人他可能就拿到了，报在后头的人可能会没有啊。不过现在呢全国各地元阳补膏还没有到啊。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着用啊？ 因为我用过嘛，就四年前我开了一个大周贴的吧。 哦，四年前用过。那当时大夫为什么给你用到元阳补膏呢？一般我们是给大家开汤药的，不太会直接开这个元阳补膏的。 因为什么？因为我喝汤药喝不下去，你知道吗？喝一口吐一口。 啊，哦，是这个原因。 那么当时正好，哎，对，他正好有这个膏了嘛，最后就给我换成膏了嘛。 嗯，好喝吗？ 好喝啊，真的，我觉得挺好喝的，还有一点甜甜的那种感觉 啊，有点甜甜的， 觉得这个，哎，还带一点药香味儿， 嗯嗯， 这不喝了半个月嘛，我就给觉得我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有变化 啊，各个部位都有变化了， 是这样的， 确实，咱们这个治疗手法呀，特别是很多病症的朋友啊，用上这个方法确实好。您是什么病啊？ 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可能说那徐总说吧，算是一体多病吧。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血糖，糖尿病。你看这三种病吧，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我这个身上。没吃咱们这个元阳补膏之前吧，我这个血压就是低压90，高压就160。这个心脏呢老觉得这个胸闷气短，有时候还闹心心烦， 心烦 晚上又睡不着觉，就天天就吃这个异型素啊，丹参片啊，而且我这个糖尿病嘛就一天两遍的药，就是所以这三种病这个药加在一起嘛，一天基本上说下来就排队呢，有时候还排不开 排不开了，总在吃药， 就像吃饭似的。可是吃了咱们这个，就觉得这个血压就药就给撤了嘛，而且血压还好着呢。 血压好着了，把高血压的药给撤了。 对对对对，心脏病的药也撤了。 啊，心脏病的药也给撤了。哎呀，确实是恢复的不错。 这不是喝上咱们这个元阳补膏以后，这个脑袋就没有反应 啊， 就不犯迷糊 啊。 所以吧，我就大胆的就把药给停了嘛。 啊，胆子是 停了以后啊，停了以后，这个血压到现在每天都是低压就是个85左右，高压也就120多左右。 不错， 啊，这个心脏药也一样。 也基本上没什么反应了。 是是、 啊。看来你用的这个情况还是不错呀。那降糖的药呢？ 这现在也撤了。就是测的晚一点，再后来我就又吃了两剂巩固完以后，开始我这个思想还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因为我这个我就不敢轻易测啊，因为我说吃了好几年的药了，我这么你说是这么直接的，我说是一点不吃，我就害怕这个血糖啊，没想到这个血糖还挺正常， 多少？ 你看空腹5.4，你看产后就是两个小时测的时候是个8.几那个样子。 那一直保持这样吗？ 哎，是这样的，一直保持这个水平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嗯， 通过这个原阳补高的调理，你这三座大山确实帮你是搬掉了，用的效果真不错啊。 是啊，对，我想继续用啊。 啊，首先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原阳补高这个治疗手法，你的病好了，你把药都撤了，那我告诉你，好了就是好了，你不用再服药了，包括原阳补高你也不用再服了。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有一个好心情，而且从现在开始你要每天锻炼了。 好好好，行，我听您的。 听我的 好 啊。 行，没问题，听您的哈。 好， 那就谢谢您了 啊。不用谢，不用谢。好了，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那咱们也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好，再见啊。 哎，好，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